锵锵三人行，大家好，今天欢迎罗燕，咱们电影制片人啊。而且马先生他这个背景很有意思，我觉得您看您一直淘这中国古董的哈，他这像是个那个出口转内销的。在原本演电影，哎，你在美国生活了多少年？ 20年 呢？ 很长，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半生。 就说英语比说中国话顺溜了吧？ 那也没有了，就差不多吧。 哎， 差不多， 所以挺有意思。你看，他先是在中国养成了个生活习惯，到那边又习惯了。 对， 但是现在又回来，是不是又不习惯了？ 有一些了，有很硬件的上面有点跟外国接近，所以挺高兴。也有酒吧，也有很好的餐厅，也有很多服务吧，洗衣店也有，这些我们常规的这些。但是呢，也打的也方便，不像以前那根本没有出租车嘛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又有很多我们觉得很奇怪的，就是伦理观念上的不一样。 伦理， 至少我是认为，你比如说我刚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可笑，就是说，大家好像认为，成功人士吧，所谓啊，男女都一样。成功人士呢，似乎除了自己的商业上的成功、专业上的成功，好像似乎你看，包括教授都有啊，都有一大堆的情人呐、小蜜啊，不管他叫个什么二奶啊，一大堆啊，都说出一大堆来。我还甚至有一哥们儿就笑死我了，跟我讲啊，某某某某，他就住旅馆，就是我不便说名字，反正都是一些比较成功的啊，住旅馆。我说他不能买不起房子吧？他你知道吧，住宾馆有个好处，住宾馆有人服务，住宾馆带任何人去也没人管啊，然后住家里很孤单，住宾馆呢很热闹啊，永远有酒吧，有很多人，你不会觉得很孤单。这实际上都是现代病，就是文明发达到以后。 真是他说起这事儿，这不这情人节吗？马先生就是成功人士啊。马先生，这个情人节有您什么事儿吗？ 你不要为难他。 情人节没什么事儿，首先要回家，因为这一天是一个危险的日子，对所有的已婚人士都是危险的日子。如果出去交代不清楚，还不如就回家待着呢。然后推而广之，就前后几天都是危险的日子。 没错，我跟你讲，现在2月13号是最危险的日子。因为现在有那个侦探公司，侦探公司发现呢，现在骤然增多，但骤然增多调查的都不是2月14号。因为这随着咱们现在假冒伪劣的发展呢，我发现情场上的策略都讲究了。不是，你比如像马先生这样，他明白啊，他这个情人节他一定得回家，所以现在2月13号是跟那个真的那个情人非法定的那个情人约会的日子，所以现在老婆们更技高一筹啊，找侦探公司查老公，都是说2月13号晚上他有没有去开会。一查多半都没去开会嘛，都给逮着了。 但是实际上在外国的概念啊，我们常常我还发现，因为我很多朋友常常他们就是你们外国，因为我在外国生活久，好像你们所谓叫你们外国都是就是性方面非常解放、非常开放等等。我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，我听得很好笑。我当时拍戏，当然我剧组里头有很多老外啊，那么也有很多中国的这个crew member， 就是那个剧组成员。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，我那财务总监外国来的，他算是在我看来小伙子特别在这方面常念叨啊，又是性啊，又是这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常常念叨。那么他就有一天跟我嘀咕，他说你们中国真是麻烦啊，这个找女孩子还要花钱。我当时都说，我说那你不花钱能干嘛？谈恋爱了啊！我说你又不会讲中国话，怎么谈呢？他说我们就是酒吧啊，什么餐厅啊，或者哪里撞上认识啊。他说我如果性啊，就是怎么样喜欢，就自己回两个人各就是一起回啊，怎么自己想办法，就是就都要两厢情愿的意思。他我从来没听说过花钱，他我这辈子都没花钱买娼了那意思啊。他我觉得我有损我的这个尊严啊，有损我做人的原则。然后我旁边的其他人，当然是中国的这个制片制作组的成员，都哈哈大笑，说这人真吝啬，说这个小姐还不花钱，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然后呢，我呢不知道该苟同谁。我觉得他似乎也对，这边也对，那国情不同。 你像他说的这个，一个男人周边有不止一个女人，这种情况我估计马先生也经常听闻吧。 不是，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特别正常， 因为我们就是这么一种文化，我们过去是一种纳妾制，谁都知道纳妾制不是每个人都纳妾，是有钱的人纳妾，因为你让他纳他也不纳，他一概养活不起呢，所以呢他形成这种文化，就是有钱的人都是纳妾制。那现在纳妾制取消以后呢，那就变成了现在俗称包二奶， 就本质没有改变，有钱了还是要拥有多个。 对，而且它是一个成功的标志。另外一个呢，过去说有一句土话叫说男人不能有钱，女人不能有闲，就只要是有了这两个就容易出事儿，你知道吗？ 哎呀，不过你看你们俩说的就是两 个。我再来讲西方啊，我要说这个了。 西方 啊，西方我所知道的，当然西方很随意，其实都没有社会任何的说法。但是我接触的很多就算是成功人士了吧，啊，也有高尚人士。我不能说他们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 婚外情人， 婚外情人，就我相信一定有啊。但是呢，总体说来，社会的风尚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尤其是年龄悬殊很大的，对他们的压力会很大，社会不就是几乎是属于看低。如果说年龄大找年龄很轻的是绝对看低，觉得你就是说你的能力和智力有问题，你不能够跟你的同年龄的人进行交流。 就是说老男人找小女孩。 或者大女人找小男人，都是有这个问题。 我们过去也看不起，我们过去这个婚姻年龄差大了，很多人都在街头巷议说的都是这事儿， 说你好像你搞不定， 年轻嫁给他了怎么的，都是也说。 所以说现在啊，你知道， 我认为是非正常时期。 对，非正没错，但是非正常时期呢，可以悲观的看就是礼崩乐坏，道德沦丧。但是呢，也有人乐观的看，说太幸运了。生活在这个时代，干什么都就是在中国的这个特定的环境下， 在18多少年的时候就是这样， 你干什么都行。我周围有很多朋友，其实我就觉得你甭管有钱的、成功的、有学问的哈，我老想看，就是我这个人评价人物啊，我有一个特别浅薄的标准，你知道吗？就看你快乐不快乐。你要快乐，我佩服你，甭管你是怎么着的啊。这人快乐是吧？ 我同意。 可是呢，我就一个个的去学习，一个个的去。当你了解深了，你发现呢，你羡慕的每一个人 都不快乐， 他都不快乐，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快乐。 是这样的。 我跟你说，这种不快乐很重要的原因是，就是咱说的，这你跟女人有关系，经常都是女人方面，以至于经常感受这种不快乐呀。我甚至产生了一个想法，这是狂妄的，不也不就是说，我是将来这社会吧，就是。大家重新洗牌嘛，契约制怎么着都行，干脆啊咱彻底放开 两年婚姻制。 你一个男的俩女的，仨女的八个男的，这符合李银河说那几个，咱成人，咱自愿，然后你们有契约，那么你们就有权利和义务，法律保护你们。但是这么一想好像也有点没 他 没谱。 他从根上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简单的说，谁希望我们结婚？ 这问题很关键，广告之后咱们说说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好，马先生，谁希望我们结婚呢？ 这个我们自己不一定希望结婚，我们是被人暗示了以后是知道只有结婚才能生存，所以就结婚了。结婚谁？ 太太可在电视机前 呢， 为了生存，我跟你结的婚嘛。 对，那是这样，就是谁希望我们结婚呢？是国家希望我们结婚，国家出现以后才有婚姻制度，国家不出现就没有婚姻制度。婚姻制度呢，简单的说，你结婚以后，你互为国家的人质，这个国家就好治理。为什么要结婚？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就是简单的道理。 你这说的是法律意义上的那个结婚，他实际一男一女搭伙过日子这事儿。 对对，那你要就比如你这国家的人都不结婚，这国家非常难治理。 现在就是啊， 不， 那你说现在也有国家，但是怎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不结 婚？ 婚 姻制度有多种，我们跟这就比较复杂，我们今天不去探讨这些。就我说，这个人如果没有国家这个概念，他就没有婚姻这个概念。婚姻是为国家而做出的一个贡献，是每个人为国家做出的一个贡献。这个贡献，简单的说，你要损失自己一部分，这就是婚姻中的缺陷出现，就比较深，说的比较深，但能听懂。 明白，失去一部分自由嘛？ 自由，对，你失去了很多。那么就是看你在你的道德、伦理、文化等等诸多因素的这个压力下，你能不能完全适应？如果你不能适应，你就非常痛苦；你能适应一部分，你就有一部分快乐；你要全能适应，你就快乐都不行。 就是这样。嗯， 你说女人对男人的需要呢？ 差不多就大伙过日子。大伙过日子，因为事实上女人要跟男人结婚呢，女人更需要结婚呢，下意识来讲呢，因为女人要生孩子，然后女人在体力上呢也弱一些啊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那么女人在社会因为几千年的原因吧，女人的这个工作位置吧，通常挣的钱比男人少一些，这是普遍现象是这样啊，这当个体不论了。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，女人通常愿意有一个自己生小孩的时候，自己弱的时候，男人能帮她啊，就是一个帮助吧， 这是 一个很 具体动物学的成因。 对对对， 他说的那个从经济学角度上讲有一个比例分配，就是说据说是30%，就是一个家庭的资源，就经济资源，30%来自于女的，70%来自于男的，是最稳固的。就是这个家庭相对来说， 男的挣70%的钱， 对，女的挣30%的钱。比如我们家收入10000块，我挣7000，老婆挣3000，这是最好的状态。 对， 如果我挣一万，我挣一万，他不挣钱，这个就不好， 不稳定 啊，就不稳定， 非常不稳， 而且变成一种压迫。 对， 如果翻过来 挣的一样多呢？ 一样多，在今天的社会就不好。 今天不行，因为他 今天不平等，不是绝对平等的， 他就没有，他就会是有点失衡，哎，因为这是我们当然最完美是对等50-50啊，这是最好的， 这是理论上， 这是理论上的。但因为我就刚才特别讲，因为我们是受传统文化几千年的传统文化，包括就是人类早期的时候都是男的出去打猎嘛，女的在家嘛，他的分工不同嘛，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到了今天，所以他很不幸，就是是要求就是失衡的。因为我在家里常常有的时候也那个我先生常常讲， 你先生是几成？ 这不是这样。然后他总是跟教育我，他说哎，这是社会已经是这样，你不要试图去改变社会。 从他教育你的语气可以看出来，他至少90%，他觉得有权利教育你。你看， 没有，他教育我要适应社会，因为我常常会说很多我的五的想法，然后他就告诉我说社会不是这样的。 这有一个例子，原来我有一个朋友哈，他夫妻非常好，他挣的钱很多，他老婆挣的钱少。突然有一天他老婆就发了一个大财，就有一个机会挣了很多钱的时候，后来家庭就不好，最后离婚，导致离婚，就是这是完全是社会压力造成的。但他们两个人是感觉不到，他男的就变成他觉得他尊严在丢失，他过去的那些习惯性的东西都没了。而他老婆呢，过去比如说晚上他往那沙发上一坐，老婆一杯茶端上来了，后来发现他老婆端沙发上一坐，他得去沏一杯茶。但这种变化他不是自愿的，他或者说一开始没有感觉，时间长了有感觉的时候他就非常痛苦。最后因为当然不简简单单是这一件事，加上其他的事就离了。 哎，你说就没有男的挣钱少，女的挣钱多，但是这男的不是，但是这男的还找情人的吗？ 有，也有。我 有点不要脸，是不是？ 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他特别有意思，他那个女的是银行的， 某某长， 他跟我就聊说，你看我当年我是一大学生，我能嫁给他，我们家多大阻力啊！他什么人呢？什么最后嫁的？最后等生完孩子，两口子都挺好的人，我都认得。最后说，最后他跟我说，买东西，你说他还要有外遇，就是那女的觉得我一切都优于他。对，他觉得我一切都优越，他怎么还有外遇，就是特痛苦的样子。 你有什么脸有外遇？要有也是我有。 不是，我也有一哥们儿，就是他也是有谈恋爱了，当然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。他说我生生看着这么一个好女孩变成一个就是没法收拾，天天晚上泡夜总会，就是我就笑他，我说你太忙了呀，你太忙了，人家也是人。他是巨富，但是你怎么着你也没办法，因为那个是也是一个活人，他需要跟你在一起共同娱乐，共同做很多事情，然后你老婆没空。 没错，现在我跟你说很大的问题是，我就觉得女人的需要就是时间。 对 于男人来说，但男人最缺的就是这个时间，特别是你说这37%外边挣70%的这主，他70%的时间得花在外头，他只有30%时间对付你，你可是你是70%的时间要求于他。 但这个女人的这种动物有关，女人这种动物，我是女人啊，这么咱们不说的简单算动物啊，女人这种动物吧，她对于其他人包括男人的鉴别是这个人对她有多好，是按时间来衡量的。这个人愿意跟她多花时间，她就认为所谓多花时间也可以陪她啊，听她聆听这是最好的，或者帮她解决问题也不错，但最好是时间，就时间花的越多，她觉得越被爱的多。 未必连话都可以不说，就是聆听就行。也有很多男人们有个很巨大的误差，认为说啊、我如果不帮他，我听他干嘛？觉得我很无能，在那里忍受，说忍受自己的无能。那男人一般都坐不住，但实际上女人并不一定指望男人帮他解决问题。当然，能解决问题更好，还要花时间 啊。是你像我，我过去有个女朋友，就让我在这件事情啊。频繁的受到刺激，因为这个男人的这个惯性是什么呢？时间很紧，你一说你又闹脾气了，或者你有什么问题了哈，我这很理性的嘛，马上就告诉你该怎么办。 对，解决问题。 不需要，他不需要这个，我需要你听。后来我说，对，我不能男子主义哈，我应该顺着人家来。这一顺，我就发现原来是时间差。 时间差。 我不具有他那么多的时间，他100%对付我。 对。 我只能10%对付他、你说这怎么解决呢？ 这是不可调和的。时间的价值，时间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的看法。你如果不花时间给别人，甚至都不是钱，跟钱没关系。 没错， 因为时间是不可代替，钱可以再挣，时间是过了这一分钟永远不再来。 但是男人不这么认为，男人认为时间跟钱有巨大的关系，就是给了你时间，我钱就没了。 哎、对对，是这个意思。 就完了， 所以他当然就想。 女的说你是确实有这种现象，就是用钱买不来。你比如说，你给女孩你喜欢她，你给了她很多钱干什么？她不认为你对她有多好。但是为什么过去有一个说好汉无好妻，赖汉子的娶花枝呢？就是那个赖汉子家有时间，别那腻着她。 对，哎呦，往往是那种，你像当年在香港传出一个新闻嘛，就是包，你知道就互相包成一个圈了。 嗯， 一个大老板， 嗯， 包了一个女的， 嗯， 但是大老板呢，一个月就回来一趟。这个女的留下一半钱，拿另一半钱包了一个小狼狗， 是 会有这样的人间奇闻。这小狼狗，这小白脸自己留下一半的钱，又包了一个夜总会的小姐。然后有一天，这个小姐终于撞到了那个 大老板， 嗯，两个人又成奸。 挺好，可以编一个电影。 这是一个，这是反映一个，这个是什么怪圈？这真是，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罗燕，你说在这个情人节的今天啊，你那么心直口快，你又在美国生活20年，你能接受最简单的问题，你能接受配偶有情人吗？ 这是很难对付的问题。这么讲，没有一个人会说我愿意我的情人、我的丈夫有情人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这个，也愿意接受这个。 可是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。 我同意。我同意，那么就看你怎么看待你需要的你的那一半，情人也好，丈夫也好，你怎么看待他的价值，就你怎么价值于他。你如果觉得他依然对你有很有价值，然后呢他依然能满足你的需要，那么你就能接受这个。如果说你不能接受他给予你的价值的时候，那就不互补了嘛，不互补就掰嘛，就是这样。 马先生，你觉得咱们男人能管得住自己吗？ 我觉得当今的社会非常难，非常难，因为他的诱惑和文化都是表明他好像，这种事儿已经不是像过去那种道德水准了。你说你有一个过去叫什么呀？过去有一种很难听的女的叫搞破鞋，我小时候 耍流氓， 还看过那个女的挂着一双鞋在街上还游行呢。对，今天他没有这个价值观，他这个观念完全变的。那么还有就是。我觉得还有一个潜在的社会原因，就是现在当今的男人的那个就成功的男士啊，越成功压力越大，他有时候需要有一个宣泄口， 释放， 嗯， 这个口是跟简单的说跟老婆是宣泄不出来的。 对，这是个永恒的矛盾。 对，简直就是、老婆不听这套，我比你还累呢，你少跟我说这个。然后他只好找了一个就是有文化差、有地位差、有这个年龄差的人去宣泄这个。 他可以比较无所谓的，智商上显然差异很大，高很多。然后呢，文化上也水平上差很多。这样的话呢，他可以做很多放肆的事儿呢，不会抨击他，不会有、不会有负面的评论。 你看我就对西方可能有误读啊，我感觉西方人他是讲甭管怎么着啊，他还是讲究男女两个能够所谓说 平 等的文化、平等的教育，甚至是相似的年龄，双方有共同语言所谓。但是呢， 还有一种，这不在中国更多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？把女人做了功能性的使用， 是， 她是不得不的。你比如说，好比说年龄相差很大，她图个休息，她休息愉悦身心。但是这个女孩也可能对她很有感情，也未必就是说这样的感情，就是这样的感情也可以很美好。但是好像你要从女性主义角度讲，似乎这里边有某种。 这看需要，有的男人呢就的认为这太肤浅了，我只是休息我不够啊，我需要有共同的语言，我需要有共同的交流。 我觉得那才累呢。 那有的人不见得，很不见得，有的就每个人嗜好不一样，每个人口味不一样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他说我已经很累了，我不想回家再说这些很具体的很累的事儿，那他就会寻找一些比较简单的。所以而且口味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各经常今天就跟咱们吃饭一样，今天去四川菜，明天去杭州菜，都不一样。 而且 经常自己都常常变。 而且我特别觉得在中国人的所谓爱情里头啊，亲情的成分特别重。因为有时候说泡妞泡成老公了，或者说混到最后自己架不住，说实在话，咱平常交往是好男人呢，你知道吗？就中国男人就是说我跟一个女的待久了，虽然你是婚外的情人，但是我也把你当成家人，混成家人了，所以呢也得照顾着。他们说有招的，有一个招的就是送出国。 对，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呢，这个情人有时候地位比老婆还高呢。就是有一个通俗的话说，就是有人愿意做小，没人愿意做大。 是吗？ 对， 我怎么见着的都是要做大的？ 你错了，他是所谓做大的前提是必须承认小的你才能做大，是这样， 是这么回事。 对，你得承认他的存在，你才能是大嘛。 过 去说大老婆是指的。你得纳妾以后，要不然你叫什么？ 有容乃大，有容，这才是大妻，是吧？有容乃大， 这什么理论？ 这是封建迷信。 从我女人角度，这什么理论？ 对 啊，但是呢，我认为。